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64，梁冀二十，太宗简文皇帝下。大宝二年春正月，新吴于孝景举兵拒侯景，景遣于庆攻之，不克。庚戌，湘东王毅遣护军将军尹悦、安东将军杜佑安、巴州刺史王寻将兵二万自江夏区武昌，守徐文胜节度。杨前运攻拔剑阁，杨法昌退保石门，前运据南阴平。辛亥，其主四元秋，张彪遣其将赵棱为钱塘，孙凤为富春，侯景遣仪同三司田谦、赵伯超救之，棱凤败走。棱伯超之兄子也。癸亥，其主耕吉田，乙丑享太庙，委杨忠为汝南，李肃战死。二月乙亥，城陷，指少陵邪王伦，杀之，投尸江岸。岳阳王察取而葬之。或告其太尉彭乐谋反，人臣乐作诛。其遣散骑常侍曹文皎始于江陵。湘东王毅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，侯景以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袁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士为右仆射。景至三公官，动以实属，仪同尤多。以子仙、元建、化仁为左命员工，委超士为谋主，与子越、彭俊主基段，陈庆、吕继略、卢辉略、丁和等为爪牙。良人为景用者，则故将军赵伯超。前置局监周时珍，内谏严胆，少陵王季氏服之命。自于王克、袁罗及侍中殷不害、太常周弘正等，景从人望，加以尊位，非复心之任也。北兖州刺史萧雍谋降魏，侯景杀之。杨前运进据平兴，平兴者杨法琛所治也。法琛退保于石洞，前运焚平兴而归。李谦氏收众还击南康，陈霸先遣其将杜僧明等拒之，生擒谦氏，斩之。湘东王毅使霸先进兵取江州，以为江州刺史。三月丙午，其襄城王遇卒。庚戌，魏文帝卒，太子亲立。乙卯，徐文胜等克武昌，进军泸州。己未，其以湘东王毅为梁相国，建梁台，总百魁承制。其司空司马子如自求封王，其主怒，庚子免子如官。人曰告急，侯景自率众西上，携太子大器从军以为质，留王伟居首。 闰月，景发健康，自石头至新林，竹庐相接。约分兵袭破定州刺史田龙祖于启安。壬寅，景军至西阳，与徐文胜夹江筑垒。癸卯，文胜击破之，设其右城，库敌士合，坠水死。景遁走还营。夏四月甲辰，卫葬文帝于永陵。颍州刺史萧方珠年十五，以行事暴权和弱，常武役之，或使扶床，其背为马，使徐文胜军再进，不复设备，日以蒲酒为乐。侯景闻江夏空虚，以四使宋子仙人曰率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颍州。丙午，大风急雨，天色晦明，有登皮望见贼者，告权曰：“鲁骑至矣。”权曰：“徐文胜大军在下，贼何由得志？当是王寻军人还耳。”继而走告者稍众，使命闭门。子仙等已入城，方珠方具全副，以五色彩编其然，见子仙至，方珠迎拜，全匿于床下。子仙抚盔见全肃然见彩，惊愕，遂擒之，即司马于玉送于景所。景因变风，终将举帆，遂越文胜等军，丁未入江夏。文胜众惧而溃，与长沙王韶等逃归江陵。王寻、杜佑安已家在江夏，遂降于景。湘东王毅以王僧辩为大都督，率巴州刺史丹阳淳于亮、定州刺史杜堪、宜州刺史王林、郴州刺史裴之衡东击景。徐文胜以下并受节度。戊申，僧辩等军至巴陵，闻颍州已陷，因留戍之。亦谓僧辩书曰：“贼既乘胜，必将西下，不劳远击，但守巴丘，以逸待劳，无虑不克。”又谓将佐曰：“贼若水步两道，直指江陵，此上策也。据下手及兵粮，中策也。西利攻巴陵，下策也。巴陵城小而固，僧辩足可委任。景攻城不拔，也无所略。蜀亦时起，时尽兵疲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命罗州刺史徐嗣辉自岳阳，五州刺史杜泽自武陵引兵会僧辩。景使丁和将兵五千守下手，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，驱巴陵，分遣人约直指江陵。景率大兵水步既进，于是沅江戍罗，望风请伏。景拓罗至于隐基，僧辩常常固守，掩其卧骨，安若无人。人须景众济江，遣轻骑至城下，问城内为谁， 答曰：“王领军。”季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僧辩曰：“大军但向荆州，此城自当非爱。”既去，请之，执王寻等至城下，使说其弟林。林曰：“兄受命讨贼，不能死难，曾不内残，反欲赐诱，取弓射之，寻残而退。”景肉搏百道攻城，城中鼓噪，矢石雨下。景士卒死者甚众，乃退。僧辩遣轻兵出战，凡十余反，皆捷。景披甲在城下督战，僧辩着兽胜鱼，奏鼓吹巡城。景望之，服其胆勇。岳阳王察闻侯景克颍州，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，遣使至江陵，诈称复原。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，令其退军。湘东王亦曰：“今欲以退军，是促之令进也。”乃使谓大宝曰：“岳阳垒起联合，不相侵犯，卿那忽据武宁，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佑精甲二万，铁马五千，盾简水，待时进军。”察闻之，召其军还。僧佑南阳人也。五月，为陇西乡公李虎卒。侯景昼夜攻巴陵，不克，军中食尽。即亦死伤太半。湘东王亦遣晋州刺史萧惠正将兵援巴陵，惠正辞不堪，举胡僧佑自带。僧佑实作谋议五指细谕，亦即出之，拜吴猛将军，令复原。戒之曰：“贼若水战，但以大舰临之，必克；若欲不战，自可鼓棹直救巴丘，不须交锋也。”僧佑至湘浦，景遣人曰：“率锐卒五千，据白棘以待之。”僧佑由他路西上，曰：“为其未己，即追之。”及于千口，虎僧佑曰：“吾儿何不早降？走何所之？”僧佑不应，遣引兵至赤沙亭，会信州刺史陆法和至，与之合军。法和有异术，隐于江陵百里州，衣食居处一如苦行沙门，或预言吉凶多重，人莫能测。侯景之为台城也，或问之曰：“事将何如？”法和曰：“凡人取果，一待熟食，不聊自落。”故问之。法和曰：“亦克亦不克。”即人约向江陵，法和自请击之，亦许之。人吟约至赤亭。六月甲辰，僧佑法和纵兵击之，约兵大溃，杀逆死者甚众。秦约送江陵，景闻之，以四焚营消遁，以丁和为颍州刺史，留宋子仙等众号二万戍颍城， 别将知化人镇鲁山，范希荣行江州事，仪同三司任延和、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，景宇麾下兵数千顺流而下。丁和以大石科杀鲍权及余玉，陈于黄鹤基。人约至江陵，亦射之。徐文胜作愿望，下狱死。巴州刺史余孝晴遣兄子僧仲将兵救鄱阳，余庆退走，亦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尚书令，胡僧佑等接近魏号，使引兵东下。陆法和请还，既至，谓义曰：“侯景自然平矣，蜀贼将至，请守险以待之。”乃引兵屯峡口。庚申，王僧辩至汉口，先攻鲁山，秦之化人送江陵，辛酉攻颍州，克其罗城，斩首千级。宋子仙退据金城，僧辩四面其土山攻之。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景，破其后军，景奔归，传前后相失。太子传入宗阳浦，传中复心皆劝太子因此入北。太子曰：“子国家丧败，志不图生，主上蒙臣，宁忍为礼左右。吾今若去，是乃叛父，非必贼也。”因涕泗呜咽，即命前进。甲子，宋子仙等困促，起书颍城，身还旧景。王僧辩为许之，命几船百艘以安其意。子仙未为信然。福州将发，僧辩命杜堪率精勇千人攀敌而上，鼓噪演进。水军主宋尧率楼船暗江云河，子仙且战且走，至白杨浦大破之。周铁虎生擒子仙及丁和，送江陵杀之。庚午，其主以司马子如、高祖之舅父以为太尉。江安侯元正为西阳太守，宽和好施，归附者众，有兵一万。湘东王毅欲屠之，蜀为平南将军，即至福建，使南平王克与之饮醉，因求之内省，分其不屈，使人告其罪。京邑之信自此起矣。陈霸先引兵发南康，干时就有二十四滩，汇水暴涨数丈，三百里间巨石皆没。霸先进遁西昌，铁勒将伐柔然，突厥酋长土门妖姬破之，尽降其众五万余落。土门视其强盛，求婚于柔然。柔然投兵可汗，大怒，使人立辱之曰：“尔我之断奴也，何敢发誓言？”土门亦怒，杀其使者，遂与之决，而求婚于魏。魏丞相太以长乐公主弃之。秋七月已亥， 湘东王毅以长沙王韶兼颍州市，丁亥，侯景还至建康。余庆自鄱阳还豫章，侯恬闭门拒之。庆走江州，举郭沫城，亦以恬为兖州刺史，景西杀恬子弟。辛丑，王僧辩乘胜下彭城，陈霸先率所部三万人将会之，屯于巴丘。西军伐石，霸先有粮50万担，分30万担以资之。八月，任银硕、王僧辩前军袭于庆，庆弃郭沫城走。范希荣亦弃浔阳城走。晋西王僧镇等起兵为郡城，僧辩遣沙州刺史丁道贵助之。任银河等弃城走。湘东王毅命僧辩且遁浔阳以待诸军之急。初，景即刻健康，常言无而怯弱，亦以言取，当须拓定中原，然后为帝。景上帝女溧阳公主避之，防于政事。王维屡见景，景以告主，主有恶言，为恐为所缠，因说景除帝。即景自巴陵败归，猛将多死，自恐不能久存，欲早登大位。王伟曰：“自古以鼎必须废立，己视我威权，且绝彼民望。”景从之。史前寿光殿学士谢浩为诏书，以为帝职争立，星辰失次，皆由朕非正序，召乱致灾，宜禅位于豫章王洞。使吕季略击入，逼帝书之。洞，欢之子也。戊午，景遣魏卫青、彭俊等率兵入殿，废帝为晋安王，忧于永福省。西撤内外侍卫，使突骑左右守之。强援西部止急，更深下诏迎豫章王洞。洞时幽居，廪系甚薄，养书如为食，方与非张氏除魁，法驾掩至，洞惊不知所为，弃而生年。景杀哀太子大弃，浔阳王大新，西阳王大军，建平王大求，义安王大新及王侯在健康者20余人。太子神明端仪与景党未尝屈意，所亲切问之。太子曰：“贼若于是义，未须见杀。吾虽凌慢呵斥，终不敢言。若见杀时至，虽一日百败，亦无所益。”又曰：“殿下今居困厄，而神貌怡然，不贬平日，何也？”太子曰：“吾自夺死日，必在贼前。若诸叔能灭贼，贼必先见杀，然后就死。若其不然，贼亦杀我以取富贵，安能以必死之命为无义之仇乎？”急难，太子颜色不变。徐曰：“久知此事，皆其玩耳。” 行者将以衣带绞之。太子曰：“此不能见杀。”命取杖绳绞之而绝。壬戌，动即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天正。太尉郭元建闻之，自秦郡迟还，谓景曰：“主上先帝太子，既无迁师，何得废之？”景曰：“王伟劝吾云，早除民望，吾故从之，以安天下。”元建曰：“吾挟天子令诸侯，犹惧不济，吾故废之，乃所以自危，何安之有？”景欲迎帝复位，以动为太孙。王伟曰：“废立大事，岂可硕改耶？”乃止。乙丑，景又使杀南海王大林于吴郡，南郡王大连于姑熟，安陆王大春于会稽，高唐王大壮于京口，以太子妃赐郭元建。元建曰：“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？”景不与相见，听使入道。丙寅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豫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静妃为静太皇太后，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张氏为皇后，以刘神茂为司空。九月癸巳，其主如赵定二州，遂如晋阳。己亥，湘东王毅以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，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。王伟说侯景是太宗以决众心，景从之。冬十月壬寅夜，唯与左卫将军彭俊、王修纂进酒于太宗曰：“丞相以陛下悠悠祭酒，使臣等来上寿。”太宗笑曰：“以善帝位，何得言陛下？此寿酒将不尽此乎？”于是郡等即趋向琵琶，与太宗即饮。太宗知将见杀，饮尽醉，曰：“不图为乐，只至于斯也。”既醉而寝，为乃出。郡进土囊，修纂坐其上而卒。委撤门扉为官，迁殡于城北酒库中。太宗至幽职之后，无复侍者及旨，乃书壁及板帐，为诗集文数百篇，词甚凄怆。景谥曰明皇帝，庙号高宗。侯景之逼江陵也，湘东王毅求援于魏，命梁秦二州刺史移封侯寻，以南郑与魏，召寻还江陵。寻以无故书城，匪忠臣之节，报曰：“请待改命。”魏太师太遣大将军达西武将兵三万取汉中，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攻上金。寻遣济世参军沛人刘凡求援于武陵王济， 即遣同州刺史杨前运救之。寻徽之子也。王僧辩等闻太宗卒，秉臣其湘东王懿，请上尊号，懿弗许。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闻侯景自巴丘败还，阴谋叛景，吴中士大夫贤劝之，乃与仪同三司尹思和、刘归义、王业、云辉将军云晕等举东阳以应江陵。遣晕及别将李湛下据建德江口，张彪公永嘉克之。新安民程灵贤起兵聚郡以应神茂。于是浙江以东皆附江陵。湘东王懿以灵显为谯州刺史，领新安太守。十一月乙亥，王僧辩等复上表劝进，湘东王懿不许。戊寅，亦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举为中尉将军以自负，方举方诸之弟也。以南平王克为湘州刺史，侯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钱塘，以田谦为军司据富春，以李庆绪为中军都督，谢达仁为右厢都督，李尊为左厢都督，以讨刘神茂。己卯，加侯景九锡。汉国至丞相以下官。己丑，豫章王栋禅位于景，景即皇帝位于南郊，还等太极殿，其党数万，皆吹唇呼噪而上，大赦，改元太史，封栋为淮阴王，并其二弟乔、鸠同所于密室。王维请立七庙，景曰：“何谓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祭七世祖考，并请七世会。”景曰：“前世无不复祭，唯祭我父名彪，且彼在朔州，哪得来旦此？”众贤笑之。景党有至景祖名以与周者，自外皆王伟至其名位，追尊傅彪为元皇帝。景之作相也，以西周为辅，文武无尊卑皆隐阶，即居晋中，非故旧不得见，由是诸将多愿望。景号独乘小马，弹射飞鸟，王伟每禁止之，不许轻出。景郁郁不乐，更成失志，曰：“吾无事为帝，与受病不殊。”人臣湘东王以长沙王韶为颍州刺史，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纪称帝，纪虽未许，而大造圣于车服。十二月丁未，谢达人李庆绪攻建德，秦元晕，李湛送健康，景结其手足以训，经日乃死。其主每出入，常以中山王自随。王妃太原公主 恒谓之饮食，护视之。是曰：其主饮公主酒，使人镇中山王，杀之，并其三子。世王曰：为孝敬皇帝，葬于邺西帐北。其后其主忽掘其陵，投子宫于帐水。其主出受禅，为神主希冀于七帝寺，至是一取焚之。彭城公袁绍以高士序，宠誉异于朱元，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袁辉业，以威望隆重，有志气不伦，尤为其主所忌。从其主在晋阳，辉业于宫门外骂韶曰：尔不及一老妪，复习与人，何不击碎之？我出此言，只及死，尔亦俱得几时？其主闻而杀之。及临淮公袁孝友皆凿汾水兵陈其师，孝友欲之地也。其主常替袁绍殡墟，加之粉黛以自随，曰：吾以彭城为嫔御，言其懦弱如妇人也。